的没有一点感觉，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，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。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忘了自己是谁，让我为你多流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。让我们忘了过去的一切，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，既然有缘能够相会，让我为你再干一杯。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不知天南地北，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，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。想喝醉，醉得没有一点感觉，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，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。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忘了自己是谁，让我为你多流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。让我们忘了过去的一切，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，既然有缘能够相会，让我为你再干一杯。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不知天南地北，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，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。

珍惜。

这高楼越高兴更寂寞， 冷冷的感觉总叫失落，紧握你我坚决不放手。 遥远路上未来的梦换一丝温柔， 没有你我不懂生命算不算拥有过， 别让爱像冰山融化来不及回头，用你用我的执着拥抱心中每一刻感动。 未来或许有点迷茫，心靠近就不必惊慌， 用爱让城市更美好。 眼看着高楼越高兴更寂寞， 冷冷的感觉总叫我失落， 紧握你我坚决不放手。

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Just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大千世界。